常现实。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体不同。 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女士们、先生们，中午好，欢迎您选乘星空联盟成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北京前往我爱我的国节目现场的超级航班。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宇维。本次航班的飞行距离为982千米，飞行高度为927千米，预计空中飞行时间1小时。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请您找到最舒适的姿势，系好安全带，放下座椅靠背和小桌板。我们的坐标是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一直播活力982，请您在整个航程中使用手提电话、电脑、 pad 和音频接收机等电子设备与我们随时联络。再次感谢您选乘星空联盟成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航班，保护绿色星球，我们绿色飞翔。国航带您亲近更美丽的宇宙和自然。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节目是由北京青年广播和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联合为您打造的特别节目《我爱我的国》，我是主持人宇维。 哎，大家好，我是上一期曾经陪伴大家一起畅游成都的韩老师。 对，韩老师今天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停顿了一下，是需要我来给您介绍一下是吧？ 那倒也不是，因为今天我在想，我们去上海又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旅行。大家看到我们的后背板就是夜景的黄浦江畔啊。我和宇维坐在这儿呢，都是一袭不约而同的黑衣，感觉到呢我们是行进在黄浦江夜游的那种感觉， 是在黄浦江江畔散步这个溜达， 是 感觉是吧？ 对对对，感觉不错。 那今天呢，我们不仅韩老师又再一次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呢，同时我们还是邀请到了三位在读的本科大学生来参加我们的现场答题。那首先要给大家介绍的呢是来自北京的赵子涵同学，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视频。 大家好，我是赵子涵，现在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数据科学与大数据专业，是一名大二的学生。我的家乡是中国北京，北京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世界上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数最多的城市。3000多年的历史孕育了颐和园、八达岭长城、故宫等文化历史遗迹。10月17日中午12点，我爱我的国，让我们拼出智慧，赢取机票。 好的，在这里呢，我们也先请子涵给大家打一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赵子涵。 好，非常感谢子涵能来到，非常欢迎子涵能来到我们的现场。接下来是钟涛同学，我们来看一下钟涛同学的简单的视频。 好，我叫钟涛，今年19岁，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现在是一名在读的大二学生。我来自重庆，重庆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重庆的山、重庆的水、重庆的人都是值得大家欣赏的。然后重庆最著名就是它的火锅了，重庆的火锅全国都非常出名。10月17日中午12点，我爱我的国，让我们拼出智慧，赢取机票。 我们的钟涛同学是一个非常可爱的男生、啊、 是。那钟涛看到镜头当中的自己做的这一段自我介绍，感觉是不是怪怪的？ 有一点， 有一点啊， 因为我有点记不住自己的词儿， 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是吧？ 对 啊， 那可以在这里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重庆。重庆是50步一个火锅店，然后10步一个火锅店，50步一个火锅城，是吧？是 差不多，因为如果你问一个重庆人的话，哪儿的火锅最好吃，他们一般都会说楼下那一家就很不错。 所以就是重庆的火锅是任何人都无法拒绝的。 对， 其实楼下的那一家都不错，然后对方就说是楼下的东边那一家还是西边那一家。 好，那介绍完我们的钟涛之后呢，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自江苏，是吧？江苏的李航同学。 哎、对。 好，我是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李航，我的家乡是江苏省宿迁市，古称下象，是四蜀霸王项羽的故乡，也是乾隆盛赞的第一江山春好处。10月17号中午12点，让我们一起爱国，拼出智慧，赢取机票。 好的，也是有请我们的李航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李航。 哎，航是航行的航还是杭州的航？是国航的航吗？ 最开始其实是国航的航。 真的？ 真的。但是后来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是改了名字，改成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航。 哎，这一点我真的，各位听众观众亲爱的网友，没有跟李航同学做过交流啊，我只是那么一问，真的原来就是、 哎、恰巧就是国航的航。 对，那为什么改成杭州的航呢？是因为自己的家乡是在杭州啊、 苏州 不是、 江苏 不是，其实是因为我奶奶她特别喜欢杭州、 啊、 她觉得杭州人杰地灵， 对对对， 然后就说然后要改名为这个杭州的杭， 是人杰地灵。今天见到李航同学果然是这样。 嗯 啊，好，那么李航有没有去过上海离得那么近？ 对，去过好几次。 去过好几次了，那今天你答题可能有一点点优势了啊、那另外两位同学问一下，都去过上海吗？来问一下子涵。 嗯，去过3-4次吧。 哇，也不少了。来，我们钟涛同学。 我没去过。 你为啥子没去过嘞？ 因为 在家里吃火锅。 而且重庆一般寒暑假都暑假又热，寒假又冷，然后一般都不想出去。 啊，你看，我看你没去过上海啊，郝老师去过重庆啊、到时候我们可以交流一下这个观感啊。好了，今天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雨薇， 今天我们的主要任务还是要答题了。 要答题、 对，在经过3轮的答题，最终决出到底是谁能拿走我们国航的一折机票 啊，一折机票。 对， 需要跟 一折无限次机票。 对，最重点的是雨薇刚才讲的无限次，那不是一次性的啊。 对， 拿到这个机票之后呢，可以无限次的乘坐我们国航的国内航班。 是的，在有效的期限当中啊，不过这个期限是到2019年的8月底 啊、 一直到这个时候，所以在这段时间内你可以一直无限次的使用你的机票，只要你有需要的话就可以用。 对对对，那好了，我们今天的手段呢是答题，主要的目的呢是赢取机票这个大奖，今天只产生一折机票。那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在上一期成都行的节目当中呢，曾经有我们的宇豪是吧， 子豪 对对对，我们的子豪呢赢得了第1期的大奖啊，一折机票。我们也希望今天我们3位同学选手呢都能够继续努力啊，能够拼得这一张一折的机票这个大奖。 好的，那我们就话不多说，进入我们的答题环节啦。 好的， 请3位选手准备，我们将要进入的是第1环节，冲上云霄。首先来看一下冲上云霄的这个规则是什么呢？此关呢是必答题，3位选手在规定时间内同时答题，答对呢每题加2分，答对加分，答错不扣分。准备好了吗？好的， 3位同学都听清楚了吧？答案好了啊，应该放松一点，因为这个答错了也没有关系啊， 不扣分没关系。好的，那我们就有请第一道题。 好，我们来看第一题，是有关上海的。上海主要历史文化纪念性的公园和中国第一个体育公园 是哪一个呢？ 哎，是下面哪一个呢？ 哎，我们的倒计时结束之后，请同学们一起亮题板。 A. 人民公园 B. 复兴公园 C. 中山公园 D. 鲁迅公园。 好的，倒计时的时间到了，各位选手请同时亮题板，你们的答案是什么呢？李航一号，李航选择四 D， 钟涛选择四 D， 子涵选择的是复兴公园二 B。 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你们猜是谁对了呢？ 我猜一猜，我猜有两位同学答对了。 好，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四 D， 鲁迅公园是主要的这个历史文化的纪念性的公园，也是中国的第一个体育公园。在这里呢，要给大家简单的普及一下这个知识啊，就是第一个，一定要记住。 对，鲁迅公园其实原来也叫虹口， 虹口， 虹口公园。 嗯， 对对对，嗯。 好，那第一道题呢，也是恭喜我们的钟涛和李航两位同学的答对，然后给自己加上两分。 对对对， 没错，从右边翻两个牌子上来加两分。那我们的子涵要加油了，第一道题没关系，后面还有很多很多道题。 对， 好，那接下来请看第二题。上海人的早餐丰富多彩，哪一个不属于经典的四大金刚行列呢？ A 油条， B 自饭团， C 豆浆， D 生煎。来，倒计时请准备。好，倒计时的时间到了，三位选手请亮题板，选择什么呢？选择了油条、饭团和油条。为什么呀？为什么要选择油条呢？子涵可以给大家讲一下吗？ 嗯，我感觉 我爱吃油条， 感觉上海人不吃油条。 是吗？ 嗯，对， 就是应该是北方的食物感。 对，李航应该也是这么认为的。 对，我也觉得，因为在学校食堂就每天都有油条 啊。那钟涛为什么选择饭团呢？ 因为我好像没见过这个东西， 没见过这个东西，所以你觉得这个东西上海人也不吃。很遗憾呢，今天的第二道题三位选手都没有答对，正确答案是生煎。我们一直以为其实生煎这个东西在上海是很多要用的，很多能吃到的。 对，生煎的确是在什么江浙呀，上海一带啊，也挺流行的一种吃食。 对， 但是刚才我们的题面说的是它不属于经典的四大金刚系列。 嗯， 四大金刚里面就不包括这个所谓的生煎了。 那韩老师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四大金刚包括什么？ 其实大家听起来都挺亲切的，不震惊，很亲切，因为我们也都特爱吃。有大饼， 大饼， 油条，豆浆，还有刚才说那个滋饭团。 哦，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三样都是我们的上海的四大金刚的早餐。 对，所以看起来你像油条、豆浆这样的吃食啊，不论是长江南北、淮河两岸， 对， 我们都特别喜欢吃， 都爱吃。 是， 所以呢，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四 D 生煎。 嗯， 好，那我们三位选手都没有答对，目前的场上比分是2-2。 对， 第三道题准备好了吗？来，第三道题。 好，我们来看一道，上海市的市标是以下面哪三者组成的三角形图案 ？A. 市花白玉兰，沙船螺旋桨 ；B. 市花广玉兰，沙船螺旋桨 ；C. 市花梅花，木船船桨 ；D. 市花樱花，轮船和木桨。 好，倒计时准备开始。好的，倒计时结束，三位选手要选择的是，同时选择了 A 市花白玉兰、沙船和螺旋桨。 哎，谈一谈答题的思路。我们一号李航。 因为我首先确定的是上海的市花它是白玉兰，然后就把其他选项就全都排除了 啊。所以大家还是有所准备的， 很聪明。 来，排除选项法，正确答案。 对对，涛涛是吗？ 嗯，我是的， 也是这么选的哈。 对。 哎， 应该是提前都做了准备。 对，子涵也是这么想的，是吧？ 对， 因为白玉兰的确，太有名了，尤其它跟上海的这个联系非常紧密。 嗯， 大家都知道有个上海白玉兰奖。 嗯， 啊，就是奖励在这个艺术方面 颇有造就的，电视剧啊、话剧啊这些、戏曲啊这些、 白玉兰奖。这个白玉兰奖 是 这么来的？ 怎么来的？ 好， 好， 那我们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A， 是花白玉兰沙船和螺旋桨组成的三角形图案。 对， 好，也请我们的三位选手同时给自己加上两分。 对，由这道题我就想到了啊，为什么它会有这个花儿，就是玉兰、还有沙船还有螺旋桨，这三者组成起来有个什么样的寓意、咱不妨再考一考我们的三位同学好不好、啊，这个答错了也没有关系啊，凭你们的理解、我们从这个三号子涵说吧，你觉得这三个都代表什么意思呢？白玉兰甭说了，它是市花了，肯定会有它的这个标志了啊。你觉得沙船和螺旋桨有什么含义？ 沙船就应该是上海有江有沿海吧，然后螺旋桨就是它工业比较发达吧。 对， 猜的。 其他同学有补充吗？涛涛， 沙船就应该是他们应该打鱼什么的吧。然后螺旋桨的话，我也想的应该是工业方面吧。 对，航航呢？ 我也是这样觉得。尤其是沙船，就是我之前看到说，崇明岛，然后、对，它是就是中国第几大岛屿，然后上海又是临海，就沙船，我觉得可能代表上海的过去，但是螺旋桨，我觉得可能代表上海就是现代化发展的今天吧。 对，三位同学 还是比较特别的， 答的都不错，尤其是航航，他这个解释更加准确一点啊，就是说这个沙船呢，它有历史了。我们上海有黄浦江，有长江，对吧？有江必有船啊、有船才有生计，所以它这个沙船是历史的代表。而这个螺旋桨呢，它是代表一种现代和未来之间的那种连接。你像螺旋桨不断的在飞速的旋转， 对， 也就是证明我们的时尚科技等等生活在不断的向前推进。 哦，是这样的一个解释。 好， 好，那我们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好，接下来请看我们的第四道题，也是关于我们国航的一道题。为提升值机手续办理效率，缩短从值机到安检到登机口登机整体流程的时间，国航设有京沪快线产品，为乘坐国航航班前往上海的旅客提供了专属的什么呢？ A. 值机柜台登机口， B. 安检通道登机口， C. 值机柜台安检通道。倒计时准备开始。好，5秒倒计时结束，三位选手请作答，想一想。 好，亮出你们的题板，认为正确的答案。从1号开始 ，B A B B A B、 两位选手同时选择了 B， 安检通道登机口，还有值机柜台登机口。 对， 我觉得这道题可能对于选手们来说确实是有一定难度的。但是我觉得这道题其实可以我们推理一下。正确答案是值机柜台和安检通道。 对， 既然我们题面上说到了设有京沪快线的产品，那么会不会设有这个值机柜台专门是通往上海的呢？所以呢，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C， 值机柜台和安检通道。 对，那这个设计也非常的人本了、就是为了节省时间，给大家充分的这个登机的效率的提高啊、也就是说从整体登机流程啊，大概仅需要15分钟 啊、 一刻钟就可以完成了。 所以这个京沪快线的产品对于经常飞往上海和北京之间的旅客来说还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是的， 所以很遗憾三位选手都没有答对这道题，不过没关系，下面还有很多道题来等着你们。 好，我们来看一下三位选手截止到目前的比分情况是不是很焦灼啊。一号选手航航李航是4分，二号选手涛涛是4分，有点反光啊。三号选手我们的子涵是 2分 啊、 没关系，这个相当于是还在起跑线上溜达。 是的，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是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题。 好，下一题是一道有关文化的题目啊。下列这些所谓的遗址啊，不属于上海古文化遗址的一项是什么？不属于啊，一个是松泽古文化遗址 ，B， 福泉山古文化遗址 ，C， 良渚古文化遗址 ，D， 马桥古文化遗址。 来，我们的倒计时准备。 对，这个靠一点积累了啊！如果 三位同学去过的话应该有点印象，没去过的话那只能就稍微的压一下 蒙一下了。 哎， 好的，倒计时结束了，三位选手请准备选择。选择了 CCB。 CCB。 涵涵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选择 B 吗？ 嗯。 因为我觉得福泉山不在上海。 那应该在什么地方？通过这个名字觉得不是在上海。 我觉得可能在福建吧。 要不怎么叫福泉山呢？ 我就是在福建， 就是福建泉州吧。 你有这样的想法？那涛涛可以给大家讲一下你为什么选择 C？ 因为昨天我刚好看到上海有六个古文化遗址，然后我就 C 没看见，然后就选 C 了。 还是做了准备的， 做了准备了。 嗯， 咱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 嗯，正确答案就是一号和二号两位同时答对的 C。这个良渚古文化，对对对，古文化遗址。 对，其实李航啊， 嗯， 你答对这个题目啊，不该加分，因为就是你应该知道的。为什么你叫李航呢？因为这个良渚古文化遗址就在 浙江， 对，就在杭州啊。 所以你是知道的是吧？ 应该知道的啊，所以你就不用加分了。 不要这样，还是要给自己加上两分的，加两分。 嗯，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第六道题，我们的时间要加快一些啦。 好的， 上海新的文化艺术场馆中华艺术宫和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是由上海世博会场馆。上海世博会场馆什么改建而成的 ？A. 城市规划馆和中国馆 ，B. 中国馆和城市规划馆 ，C. 中国馆和城市未来馆 ，D. 中国馆和省市展览馆。请在倒计时结束后开始作答。好，倒计时结束，请回答这道题选择什么呢？来，我们三位选手 啊 ，B、D、C。嗯，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C， 恭喜我们的子涵回答正确，请给自己加上两分。其他两位选手都没有答对，要加油加油。不过没关系，他们的分数比子涵要高一些。 是啊。 好，我们来看下一题。 下一题，上海的曲艺文化源远流长，被称为小型舞台剧深曲的是以下哪一种 ？A. 上海沪剧 ，B. 独角戏 ，C.浦东说书 ，D 滑稽戏。 好，在倒计时结束之后，请作答。倒计时结束啦，请三位选手同时选择 A、B、B。李航选择 A， 钟涛和子涵同时选择了 B。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A 上海的沪剧，其实题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属于上海的这个哪一种啊？ 对，上海被简称为沪或者深， 嗯， 深曲嘛。 对，所以这个上海沪剧这道题的选项是正确答案 A。 对，这样吧，都听过沪剧吗？没听过啊。那其他两位同学有一个给你们再加上一分附加的这个机会，如果你们每个人能唱一句沪剧，给加六分。 我觉得这个有点为难。 加十八分，那都为难是吗？ 都为难，我全没有听过，就是以后可以对我们中华文化的这些传统的东西 多了解了解， 要去了解一下。 对， 好，嗯，我们来接下来进入下一道题。哎，这个又到了中午吃饭的时间了，我们的孔欣老师又给我们的金牌编辑这个老师又来了一道这个令人垂涎的这个菜啊。 好吧，那我们就流着口水来答这道题吧。下面这道题目是上海的本帮菜。嗯，非常好吃啊。下列哪一道不是正宗的本帮菜？ A 四季烤麸， B 眼的蟹， C 黄桥烧饼， D 八宝鸭。 好，倒计时开始。想一想，哪一道不是正宗的这个本帮菜？上海本帮菜呢？ 正宗不正宗无所谓，现在能吃到其中的任何一道都可以。 哎呀，对呀对呀。好，来我们看一下选择题是李航选 C， 钟涛选 A， 子涵选择四 D。 嗯， 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C。黄桥烧饼不是正宗的上海本帮菜，其他的三道呢全都是正宗的上海本帮菜。我觉得对于去过上海的同学来讲的话，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好的 回答的一个问题。 是 到了一个城市，一定要去先吃吃他们那边的这个 纯的、 纯正的本地菜。 是，那这道题其实又打到李航的手背上了啊， 嗯、 因为这个黄桥烧饼就是在哪儿？江苏是吧？ 老师，我不知道。 啊，你不知道那是蒙的。 我是觉得上海人不应该 吃烧饼， 吃烧饼。哦，所以也是蒙的、 啊、对，黄桥烧饼跟一个著名的战役有关，大家可以再详细了解一下，但是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江苏，所以它叫黄桥烧饼,、 嗯、烧饼。 哎， 好，来我们接下来继续看题。第九题，上海话里的囡囡是指什么意思呢？ A 某个著名的人的别称， B 小姑娘闺中的小女孩， C 个子长相秀气的女生， D 刚刚结婚的小姑娘。来，请在倒计时结束之后开始作答。二一，请回答。 哎， 中刀，哎，是什么意思？ 我想拿 B 的。 那你可以换呀。 啊，你换没关系。 你换没关系。 对，你举错了。 你举错换没关系。 举错了扣五分就完了。 好，我们三位同时选择了 B， 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也正是 B。小姑娘和闺中小女孩的这个别称， 对，上海人叫囡囡， 囡囡、 啊、 的这个意思、 啊、能能。好了， 这个 不多解释了啊、嗯、我们来看下一题。这是一道有关 国航 的题目了。 嗯， 国航最新引进的空客 A350 机型公务舱布局采取了国际上先进的121的布局，那么它是 A 鱼骨型， B 反鱼骨型， C 客锥型， D 半封闭型。 嗯，来，倒计时开始。好的，倒计时结束，三位请回答，这道题要选什么呢？选择了BAA。 我觉得这道题其实可以再给大家看一下题面啊、 嗯、 我们这张图片已经说的，我觉得表述的还是蛮清楚的了。 对， 那正确答案呢就是 B 反鱼骨型。 嗯， 这个空客 A350 的机型的公务舱采用了这个国际上先进的121反鱼骨型布局，是全部座位都临近过道，并且具有更好的隐私保护和更宽阔的机舱空间感，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反鱼骨型。 好，我们的一号李航加上两分。 嗯 老师，我不知道上一题是不是没有加分，所以应该是四分吗？ 你上一题没有加分吗？ 你十分了吧？ 十四分、八分、六分，那 我 们的 是十二分还是十四分？ 都没有加分， 都没有加分。上一题是什么呀 ？B 九，你们都没有加分吗？刚刚 我 应该现在应该是十四分、八分和六分，同时都给自己加一下 分。 对。来，钟涛和子涵也给自己加上分。 好的，那么下一题呢？哎呀，又是有关吃的题目啊！ 嗯、 我们来共同吃一吃啊，不是，共同答一答。 我们来共同答一答。 好的，下面两张图片分别代表的是哪两个节气或者节日的习俗 ？A. 清明中秋 ，B. 重阳中秋 ，C. 清明重阳 ，D. 重阳端午。 好，倒计时开始。倒计时结束，请作答。这道题的选项是选择了 CCA。 好，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C 清明重阳。 对，清明，清明就是前面那个绿绿的那个 团子 青团嘛， 青团 糯米做的青团。现在哎，好巧啊，雨薇。 嗯， 今天是什么日子？ 今天是重阳节。 今天是重阳佳节、嗯、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要给三位同学祝你们的父母、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的长辈重阳节快乐啊！ 好的，那一会儿我们在一小段的广告和片花之后，继续回来我们的答题喽。 一会儿见。 本节目由中国国际航空特约播出。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 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历时三个月，连续十二期，我爱我的国。中航建校园公益活动知识竞赛正在直播中，邀约青春靓丽的高校大学生，跟随国航十二条美丽航线，走进每个人那颗最至诚的灵魂，在线答题，绽放自我，不负青春。文学大师、学者大咖现场点评。国航将为获胜学生提供一学年一折候补机票，飞往你想要去的地方，亲身感受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我有我的样，公益带着你飞翔。我爱我的国，国航彰显社会责任。 女士们、先生们，中午好，欢迎您选乘星空联盟成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北京前往我爱我的国节目现场的超级航班。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宇维。本次航班的飞行距离为982千米，飞行高度为927千米，预计空中飞行时间1小时。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请您找到最舒适的姿势，系好安全带，放下座椅靠背和小桌板。我们的坐标是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一直播活力982。请您在整个航程中使用手提电话、电脑、Pad 和音频接收机等电子设备与我们随时联络。再次感谢您选乘星空联盟成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航班，保护绿色星球，我们绿色飞翔。国航带您亲近更美丽的宇宙和自然。 好的，在一小段的片花和广告之后呢，是广告哈， 是广告。 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我们的我爱我的国节目现场，这里是由北京青年广播和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联合为您打造的益智答题类节目我爱我的国，我是主持人宇维。 我是今天陪伴大家一起畅游黄浦江的韩老师。 嗯，那在上半个小时呢，我们跟三位选手一起答题了几道必答题。那目前场上的比分的情况呢，也是这个 非常焦灼是吧。 我觉得也不是很焦灼了。 是吗？拉开一点差距了。 拉开一点差距了。 来，我们来汇报一下。 我们来汇报一下。一号李航呢是16分，钟涛是10分，子涵呢就稍稍落后一点呢，是6分。不过没关系，在后来呢，我们的这个抢答和选择题的这个答题环节呢，会相信会拉开你们的比分的差距的。 是这样啊，我们希望现在暂时落后的能够后来居上。 对， 希望现在暂时领先的能够继续领先。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场外幸运题的环节了。我们现在已经联系到了这个内蒙古工业大学的梁恩赫同学。这位同学好像是听不太到我说话，是吗？ 所以给我们晒了一下他漂亮的耳朵。 漂亮的耳朵，韩老师可以把我们的推子推起来，让大家听一下这个呀。 来，漂亮的耳朵 呢？突然，来，好，你说话，给大家打个招呼。 能听到吗？ 可以听到。 Hello， 大家好。我是自内蒙古工业大学的梁恩赫。 梁啥？ 我没戴耳机，我只能这么 小梁 我听了。 梁恩赫是吧？ 梁恩赫，对。 你是在奔跑当中吗？是快乐的在奔跑。 他走着呢 是吧？哈， 他走着呢。 没奔跑。 哦，暂停你的脚步，不要跑着说。 对，站那儿一个地儿上，那个什么，现在要到你场外答题的环节了。如果你答对了这道题的话，那么就有国航提供的一折无限次的机票。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可以。 好，那接下来就到你答题的环节了，请准备好听题啊！来，我们的导播老师。 好的。 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口号是 A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B 上海精彩每一天， C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D 世博快乐每一天。真好，你要选择哪一个？ 梁同学说我觉得这四句都挺好啊。 对，选 C，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为什么选 C？ 这个、为什么？ 因为我看过。 因为他看过上海世博会、 哦 他 比较了解，所以他选择了 C。 哎，那你看过在两年前？ 有所了解，我看过上海世博会。 哦，在这之前曾经举办过一个也是举世瞩目的一个盛会，他的口号也在这里边， 也在这里面。 对对对， 哪一个？ 就是第一个， 第一个啊，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世界 ，One World One Dream， 对对，就是奥运会， 奥运会的冠军，这个 北京奥运 啊，冠军去了哈。 对， 好，那也是恭喜我们的梁安赫同学拿到了国航的一折无限次的机票。你能不能给大家露个正脸，让大家看看你？好，发表一下你的获奖感言。 激不激动？惊不惊喜？ 他 激动，相当激动，就是。激动的说不出来话了，语不伦次就成了。 好的， 他好卡，那好吧， 继续奔跑吧，奔跑吧，少年， 奔跑吧，再见，我们之后会有工作人员联系你的，拜拜， 拜拜。 好，哎呦，这个连线连的我真的是妈呀，感觉好像全世界的人都已经听不到我说话了。 你一直在大喊大叫。 嗯， 那我们三位现场答题的同学可能心里会想，哎呀，他答一道题就能得一折机票，我们还要在这答那么多道题。 哎，这就是场外幸运期吗？没办法。 对，但是你没有发现啊，他很辛苦，他一直在奔跑。二一个呢，他其实这个画面没有咱们美。 对，因为我们在现场都很美， 是的， 知道吧？ 好， 为了在现场的美，所以我们也值了。 好的，我们请三位同学就位啊，我们下边的这个抢答题的环节。马上就要开始 了。 嗯，我们抢答题这个环节呢，有一个漂亮的名字，就叫做 飞跃迷雾。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飞跃迷雾的答题规则。这道题呢是抢答啊，不是，这关呢是抢答题的关。 哎， 在主持人念完题目并宣布开始之后，选手开始抢答，答对者加5分，答错给其他选手各加1分。在这里要提醒三位选手的是，我们现在可以把桌面上的耳机带到自己的耳朵上，一会儿呢你们会听到这个321开始，当你们听到开始之后再摁抢答器，如果你们提前抢答的话，那就不好意思啦，没有抢答资格啦。所以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题目马上就要到了，做好准备啊。来，请看第一道题。 上海荣获国家园林城市的称号是在哪一年？ A 2000年，B 2001年， C 2002年， D 2003年。呵，绕口令， 绕口令。好，这个来，三位选手感受一下这个抢答。哎，可以抢了呀，你们没有听到开始吗？钟涛莫名其妙的就抢到了。 你说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什么？ 我只是手轻轻一抬它就亮了。 耳机里是没有听到那个 对 321滴滴滴的声音是吗？ 没有听到吗？雨薇，你的耳机里听得到吗？ 我的耳机里也没有听到。 哦， 嗯，那我们请我们的场外的导播老师给设置一下啊，来校正一下我们的程序。那既然抢到了，那你就来答一下这个题吧。 我觉得选 D 吧。 选 4D。上海荣获国家园林城市称号是在2003年。为什么选择 4D 呢？ 我猜的。 猜的？哇，那你真的 怎么那么会猜？ 怎么那么会猜呢？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4D 2003年。也恭喜我们的涛涛获得了这个这道题的正确啊，然后给自己加上5分、 啊、 给自己加5分，加5分。 对，这道题呢有一点小悬念，一点小的风险啊，就是你答错了的话呢，可能对手会加1分。 嗯， 啊，好了，我们的调音师正在调整我们这个音响，如果还是有问题的话呢，那就听郝老师说，预备开始抢啊，开始，然后大家再摁，好吧？ 再抢，哎，好嘞，来来来，我们再来看下一道题。 嗯。 下列哪一位明星不是上海人呢？哇，我这道题太简单了。 是吗？ 对于我来说太简单了。 都认识。 我还都认识。 都熟。 都熟。 都熟人。 熟谈不上，可能我对他们熟，他们不熟悉我。哎，来 ,A, 江疏影 ,B, 唐嫣 ,C, 杨幂 ,D, 孙俪。来，我们试一下抢答。三二一开始。哎，涛涛又选又抢到了。 这四个女明星都熟吗？ 不熟。 不熟。 那就猜一猜吧。 我觉得应该选 C 吧。 为什么选 C？ 因为我觉得吧。 你觉得？ 哎，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你考上大学答题的那个高考都是通过感觉的。 高考应该不是吧？高考都蛮简单的吧？ 高考蛮简单的，我的天！ 怪不得，我觉得就是名校的学生们难免是这样的、 就是啊，就是不一样。好了， 不一样。 那么一猜一感觉又感觉对了， 又感觉对了。 嗯， 杨幂呢？我们其实可以给大家就是说一下，杨幂其实是北京女孩。 哦， 哎， 不是南方， 她是北京人。对对对，她是北京人。 好， 所以这道题正确答案是 C， 杨幂。也请我们的涛涛给自己加五分。哎，你看现在立马这个就不一样了。 什么叫后来居上？ 分数立马就不一样。 什么叫厚积薄发？ 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道题。 为了方便旅客前往上海周边的城市，国航为旅客提供了乘坐国航航班抵达上海之后，可以通过衔接大巴或铁路的连乘运输方式前往苏州、无锡、义乌、嘉兴等十几个周边城市。国航把这种连乘产品叫做 A 畅行地空产品， B 出行无忧产品， C 畅享出行产品， D 顺达周边产品。 好，我们来试一下抢答。三二一，子涵，我还没有说开始，不要着急嘛，所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哎，不是这样的，雨薇 啊， 咱们是通过那个机器，如果他是抢答的话，是不是就变红了？ 对， 如果没有变红，是不是就算抢答到了？ 哎，对。 好了，那我们是子涵是吗？ 不，来，我们 到 我听到开始，就是没有听到开始。 对，我因为我也还没有说开始。 好，我们的不是用机器来计分的是吧？ 嗯，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场上是李航抢到了，然后子涵是因为提前抢犯规了。 好嘞。 哎，所以这道题呢，请李航同学来作答。 嗯。 这题我也不是很确定，所以我选 D。 你选择四 D。 不确定的题就那么放心大胆的去抢， 不是每一个人的每一个感觉都是那么正确的。 是的，所以哎呦，这个比较遗憾的是这道题没有答对。正确答案呢是 A、 yes。 国航听到了滔滔默默的 yes， 因为我觉得就选 A。 你觉得就选 A 啊？ 嗯， 这个没抢到， 虽然没抢到，但是你可以加一分。 对 啊， 所以我们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国航呢，为了使旅客方便快捷的抵达至上海周边的十几个城市，设有畅行地空产品，就是我们的 A 选项，让旅客通过航空加地面运输的方式一票直达目的地。 哎，这道题呢李航抢到了，但是没有答对，没关系啊，我们其他两位选手给自己各加上一分。 嗯，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抢答的题目，继续啊，加快节奏。有城市绿肺美称的绿地是下面哪一个？ A 广场公园， B 陆家嘴中心绿地， C 太平桥绿地， D 新虹桥中心公园。 好，准备三二一开始。哎，这一下子涵抢到了。来，这个时候子涵可以答题了，你要选择的答案是什么呢？ 是陆家嘴。 陆家嘴中心绿地，你是比较知道是吧？比较了解， 就是陆家嘴在城市中心，但其他那个比如说虹桥那个它就在郊区嘛，就不在城市。 有一定的推理道理啊。 嗯， 好了，甭管怎么说吧，答对了。 答对了，哎，给自己加上五分。 哇，加上五分， 这个比分终于追上来一点点了。 对对对啊，差不多了啊。 嗯，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抢答题目，我们来看一个 视频 的题目。 嗯， 可能我好，可能我们的音频的听众朋友啊，通过收音机听不到啊，看不到这个画面。其实画面还是很漂亮的，是一种过传统的工艺，是这个 上海的灯彩。 灯彩，对，一个艺人嘛，正在给我们展示的非常漂亮的制作灯彩这个大公鸡，对。 然后我们看到，也可以在商场里面看到有很多的游客选购这样不同的灯彩。 是， 嗯， 这个灯彩啊是中国灯彩的一部分了。上海灯彩它独具特色啊，是民间非常盛行的元宵游艺活动。中国的灯彩艺术呢，起源于汉代，兴于隋唐。2005年、2002年是我们四个选项，大家来猜一下到底是在哪一年入选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的名录。 好的，那我们三位选手请做好准备，三二一开始。哎，子涵又抢到了， 你的答案是， 窃喜了一下， 08年。 看不出来韩老师是用心良苦吧。 韩老师这个时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然后哎有一个这样的还是很贴心的，很暖心的。 因为毕竟韩老师也是来自北京的嘛， 哎对，所以要给我们北京姑娘，其实也是给大家三位同样的提示了。嗯， 其实每个同学都有相同的这个机会，只不过就是看谁手快 了。 好，来我们的子涵再加上5分。 嗯，那目前场上的比分呢是15-21-17，你看韩老师刚才说的后来居上， 没错。你看现在第一名呢是我们的涛涛啊，21分，第二名是李航15分，第二名是我们的子涵追上来了17分， 对，第三名是李航， 一直遥遥领先的李航 在这个环节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表现。 但是下一个环节啊，就是给大家做选择的， 嗯， 大家可以选择不同的分值的题目， 好， 那这一环节就叫千军一落。 来，我们来看一下千军一落的答题规则。这关呢一共分为三种分值，3分、5分和7分，每种分值3道题，选手呢可以自主选择其中一种分值的一道题目进行答题，答对加分，答错扣分。 嗯， 每位选手只有一次选择的机会。 简单说吧，你为了保你就选择分低的， 哎， 你愿了冲 你就选择分高的。 对了， 当然啦，分值不一样，题目的难度也不一样，所以三位选手要这个想好啦。 哎，我们首先呢 请航航， 对，从分值最低的啊，从现在得分最低的来选择，我们请李航来选择。李航说我选一个15分的题。 没有，所以我选择7分的题吧。 航航要选择7分的题。好，那把你这个架子上的大飞机拿出来给大家展示一下7分的题目。 哇， 来，请我们的导播老师来7分的题目，来一道。清朝后期来沪开设菜馆的经营者纷至沓来，几乎是沪城为吃的世界，是沪上海啊，是上海成为了吃的世界。 嗯， 那么最先进入上海的是哪一家的菜馆呢？ 你看这道题啊，好像看似简单，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哎， 嗯，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选项 A 浙江菜馆， B 福建菜馆， C 广东菜馆， D 安徽菜馆。哎呀，航航呀，加油啊，给你几秒钟的考虑时间。 反正对于宇维和韩老师来说的话呢，甭管哪家菜馆，现在能进一家 能吃就不错。 嗯，就不错。 哎，倒计时结束啦，航航，你想好选什么呢？ 因为这题我也不是很确定，就 选择 B 的。 嗯， 原因呢就是因为自己还比较爱吃福建菜，对吧？ 不是，因为我觉得福建也是沿海，就是如果说最早进入的话，所以我推测可能会比较早。 推测。 好的，你这么一推测就推错了。 推错了，很遗憾，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D 安徽菜馆。 对，时间所限，我们就不展开介绍了。 不展开介绍了。 好。 来，现在所以目前的话，航航要给自己扣7分了。 哎呦， 哇， 这么残酷，要7分 的啊，扣7分， 要挪开飞机。好，你慢慢扣着啊， 慢慢扣着。 我们来看子涵，子涵，你选择的是分值 5分， 选五分， 嗯， 这就是知道前对手只比自己高， 这个账还是算得过来的， 算得过来的。哎，来，我们看5分的题，来一道。 导播老师放一道五分的题。 上海市五 A 级景区有哪些？这道是一个多选题。 对，可以选一个、选俩、选仨、选四个都可以啊。A 上海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 ，B 上海野生动物园 ，C 上海科技馆 ，D 上海豫园。差一个都不行、啊。 差一个都不行啊！ 对呀。怎么感觉这个五分的题比七分的题 七分还要难？ 对， 很可怕。好，那倒计时结束了，请我们的涵涵、子涵来回答。 A B C D A B C D E F G A B C D E F G， 所以其实到了这个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说什么了。 这是什么强调？像沪剧吗？ 很遗憾， 很遗憾、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 B C。 没有上海豫园， 没有豫园这个选项， 豫园还达不到五 A 级的景区。 对，所以目前的场上比分就是8分比21分比12分。 对，涛涛你不许不选哦。 他当然不许不选了，就看涛涛是要冲一下了，还是要保一下了。 看你是不是男人哦，是不是真的男孩子？ 真的男孩子要冲一下，还是要以大局为重，要保一下呢？ 对， 我好像选7分扣7分，好像 也还是。 你那个意思，这个环节咱们就可以打住了，是吧？ 所以那你要选择7分还是5分？ 选个7分吧， 选七分的啊、 选个7分。那把你这个飞机亮出来给大家看看。 嗯哼。 来，请听题，关于2010年上海世博会入选世界纪录协会世界之最的说法，下列选项中错误的是什么呢 ？A. 世界上参加国家和组织最多的世博会。B. 是 D 吧。 还没有等我念完你就选 D， 因为涛涛知道我们的时间很紧，所以就不耽误时间了。反正他觉得现在已经遥遥领先，答错了无非就是扣7分嘛。 因为昨天我好像看到，我至少看到了 A 和 C 吧。 人家那个意思还是我分析出来的，不是我蒙出来的， 不是我蒙的。所以其实目前场上比分已经很明确了， 很明确了。 而且在这道题答完之后呢，我们场上的比分就更加明确了。我们在这里呢，就是要恭喜一下我们的涛涛，这道题也答对了。所以你目前场上的比分呢是28分。 哎，玉伟，咱们今天不是逛哈尔滨好吗？ 我刚刚说的是哈尔滨，所以 是上海啊。 嗯， 好，那我们请那个雨涵也把底下那个 5分的小飞机的玩偶放上来给大家看看， 给大家展示一下。 嗯， 好了，我们来公布一下最后的得分情况。得第一名的是我们的 涛 涛21分，获得第二名的是来自北京的子涵12分。 嗯， 来自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李航同学呢，是遥遥领先之后呢。后来有一点松懈了，现在是8分啊。 所以目前呢，获得我们今天的一折机票的选手呢，就是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钟涛同学。那么来自人民大学和我们的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两位同学呢，也都有奖品可以送到我们的手中。那接下来呢，就有请韩老师为我们三位选手颁奖。 奖、特等奖、头等奖就是一折机票，我们来自国航的礼物来送给我们的。 谢谢 涛涛，送给涛涛的一折机票，恭喜恭喜。 那今天获得第二名的和第三名的都有相应的奖品，都不会空着手回去的啊。我们获得第二名的是， 获得第二名的是子涵，也是 我们一个非常精美的国航提供的笔记本，还有 U 盘哦，来， 非常可爱的 U 盘，是我们的国航的一个小吉祥物胖安达。好，第三获得第三名的 第三名，我们的李航同学获得双份的笔记本，精美的 笔记本礼品，也是恭喜李航。同时呢，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也会给三位选手发送由我们国航提供的这个机票的代金券30元和50元的。同时呢，也要提醒一下在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如果回答正确了的话，一定不要忘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把您的回答正确的截图和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我们将会给您送上国航的现金优惠券。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在下一站我们将要飞去一个可能一般人都不太了解的地方。 什么地方呢？ 那就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啦，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将会告诉大家我们下一站要飞往哪个地方。 对，那个李航，我记得你是学外语的是吧？学什么语的？ 我学的是波兰语。 波兰语啊，用波兰语跟大家打个最后再见一下怎么说？ Dobizania 好了、哎，感谢各位听众、观众、网友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在下周三同一节目时间继续起航。再见， 好，我们下一档的节目是活力缪斯克，请您敬请关注，拜拜。 Hello and welcome. Music. 我的猫最近总是睡不着，它喜欢爬上窗台看雨飘，还躲进你的外套上撒娇。门外人们走过的步调，你说我像只忧伤的小猫，总拉着你的衣角怕丢掉。你说它依赖不是你想要，太多的眼泪 本节目由中国国际航空特约播出。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